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We are now learning a new lesson, 一个新的一课 ,Lesson 17. 我们今天要教的不再是所谓的一般的句子，而是我们要教的是问句。在英文里头啊，问句有两种，一种叫做一般问句，另外一种叫做特殊问句。那是有什么区别呢？我要先说，一般问句很简单，就是一般的句子变过来的问句，可以用 yes 或者是 no 来回答的。所谓一般句子，比如说 this is a book，这是书，变成问句的时候呢 ，Is this a book？ 连语调都改变了，那就是主语跟 be 动词颠倒过来 ，You are 变成 Are you？ 这就是所谓的一般问句。那特殊问句呢？它是用疑问词开头的 ，Who is that girl？那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呀？ Who is that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你正在做什么事啊？等等。那个就不能说 Yes, 我正在做某件事情。那个就不能用 Yes, No 来回答。所以那叫做特殊问句。所以我们今天先讲比较简单的一般问句。因为我们学问句主要的目的将来是会问人家要问什么事情啊？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到呢肯定的回答啦，或者是否定的回答啦，用 yes 或者是 no 这样开头的。那么先学会这个问句之后，我们再学特殊问句，以后就问说他是谁啊，这是什么啊，他们是做什么事情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些问句啊，一定要学会。当然我们还有没有教到好多的好多的东西，我们都会一点一点慢慢的这样进步，所以不要急。既然是零起点，我保证一定是从零起点开始教起。今天我们先教第一个一般问句，就是在句子里头它是主语加 be 动词这样开头的，我们已经学过了。You are beautiful, 你很美。You are a student, 你是学生。同样的是 be 动词放名词叫做是，放形容词就不要翻译出来。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也是用 be 动词。You are in the kitchen, 你在厨房里头。你看同样的是 be 动词，有名词的时候就翻成所谓是。有呢形容词的时候就不要翻译出来。他个儿高，他人很帅， He's very handsome, He's very tall, 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有 be 动词的时候，那就变成问句的时候，主语跟这个 be 动词就是 am, are, is 等等这些 be 动词颠倒过来。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句子。你今天有空，我们这句话变成句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是主语 you， 然后有空的叫 free 是形容词，你不能说 you today free， 你今天有空。 因为英文里头那个 today 是时间副词，所以啊，我们要放在句尾，是 you are free today， 你今天有空。那么因此现在我要把它变成问句，你今天有空吗？你既然看了 you are， 你要就马上颠倒过来， are you free today？你今天有空吗 ？You are 就变成 Are you？ 然后由于这是可以用 Yes 或者是 No 来回答的，你今天有空吗？是的，我今天有空。啊，不，我今天没空。所以你变成问句的时候，这个语调句尾要上扬。你不能说 Are you free today？ 啊，不是，句子是 You are free today。可是一变成问句的时候，要到最后的句尾的时候，问句的句尾要上扬。Are you free today? 你今天有空吗？ Are you free today? 好，现在我就马上测试你了。She is beautiful. 她很美。现在我要你变成问句，她美吗？一起来怎么说？Is she beautiful? 再说一遍。Is she beautiful? Is she beautiful? 你看，你马上就会了。现在我们再来看。如果我们现在就造一个句子，句子这么说。John is a good student.约翰是好学生。我照这个句子出来， John is a good student. G-O-O-D 我已经念过，念成 good， 不要念成 good student、啊、学生 S-T-U-D-E-N-T、啊、要念 student， 在美式英语不会念成 studentstudent 用鼻音 nt student 念慢的叫 student。 好，约翰是好学生。来，我们再讲句子怎么说的。 John is a good student。 现在变成问句， John 后头有 is， 所以就好办了，就把 be 动词 is 跟主语颠倒过来。来，我们就说，约翰是好学生吗？预备，去。Is John a good student? 很棒，再来一遍。Is John a good student? 那你可以答句啊，答句就很简单。是的，他是好学生。怎么说 ？Yes, he is。答句点就好了，你不需要说 Yes。He is a good student. 因为太长了。Yes, he is. 甚至讲 yes 一个字就好了。不过我们通常是 yes, he is. 以后的 a good student 为了避免重复就不说出来了。不，他不是好学生。No, he isn't. No, he isn't. 像刚才你今天有空吗？ Are you free today? 那我一看你长得很潇洒，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当然会讲 Yes, yes, I'm free, I'm free every day. 我就可以这样讲。那如果你长得非常抱歉的时候，我讲 No, I'm not free, I'm not, I'm not. 或者 I'm not free, 那个 free 可以不需要说出来。好，就那么简单。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爸爸妈妈现在在厨房里头。爸爸洗盘子，妈妈洗筷子，多恩爱啊。好，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说呢？爸爸和妈妈。你在英文里头就不要讲是 dad and mom。记住， 在英文里头女士优先，所以一定要讲什么 Mom and Dad， 妈妈要放在前面，爸爸放在后头，这是一个尊敬啊。 Mom M-O-M Mom and A-N-D 念成弱音的时候念成 and Mom and Dad 是产生连音 Mom and Dad。 好，你不要说 Mom and Dad， 那是老外很慢很慢讲话他才会这样讲，但他们用中版的速度或者是快板的速度的时候，就 Mom and Dad， 它会连在一起，所以这才是自然的发音。所以你要跟着学 Mom and Dad or in the kitchen， kitchen K-I-T-C-H-E-N 叫做厨房。好， Mom and Dad or in the kitchen， 那你变成一般问句的时候，你既然有个主语是 mom and dad， 用 and 连接两个主语，后头就要用 are 了。 are 是给多数的主语的时候我们用 are， 或是 you 的时候也是用 are， 所以这边是 mom and dad， 两个人当然要用 are。 爸爸和妈妈都在厨房里吗？ are mom and dad in the kitchen？Kitchen 不要念成 kitchen， kitchen kitchen。 Yes they are， 是的他们在厨房里，或是 No they are not， 或是 they aren't， 否定的时候就 aren't， A-R-E-N 加一撇加一个 T， A-R-E-N 一撇再加一个 T。 NoThey aren't， 他们不在厨房里头。一般问句，也就是主语加 be 动词。那这个时候形成问句的时候， be 动词跟主语要倒过来，而且形成问句的时候语调要上扬。现在跟我再来一遍，你今天有空？ You are free today。 你今天有空吗？Are you free today? 约翰是好学生。John is a good student. 一般问句，约翰是好学生吗？ Is John a good student? 就那么简单。我现在讲第二种的一般问句，也是也可以用 yes no 来回答的。那就是它的句子的结构是主语加助动词。什么叫做助动词？有人把它叫做助词，它就是一种帮助动词产生的，那有所谓的将要啦、能够啦等等的这种味道的这种词类，我们就叫做助动词。像将要叫 will， 能够叫做 canC-A-N can， wills W-I-L-L， may 就是可以， must 就是必须， should 代表应当， S-H-O-U-L-D 这个字要念成 should， should， would 好，就是客气的一个用法，通常 would you please 常常这样说，请你啊 ，Would you please sit down？ 等等 ，Could 也是说可以请你做什么事情吗 ？Could you open the door？ 那比 Can you open the door 要来的客气多了。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句子。我可以帮你的忙，我可以帮忙你。I can。Help you. Help 就是我们讲的帮助，后头 you 就是它的宾语。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帮你忙。 I 本来这个字要念成助动词，要念成 can， I can help you， 大家要记住，老外在肯定句的时候，就是表示能够而不是不能够的时候，能够就是个肯定。所以在这种肯定句里头，这个 can 念的音呢、啊，它就不会像字典里头标示出来念成 can， 不是这样念，它念 can， 肯定的 can。I can help you. I can help you. 它念成很弱，念肯。I can help you. 然后呢，它变成问句的时候，你就把这种助动词跟主语颠倒过来，就变成 Can I help you? 但这个时候它不会念成 Can I， 不念成 Can 了，念成 Can。但也不会念成很强的 Can I help you?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Can 后头有个 I， Can 跟 I 的时候，跟 I 就念成 I， 产生连音。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那我能帮助你是句子的时候 ，I can， 那个念成 can。或者是念成 can， 但不会念成 can。I can help you. I can help you. I can， 好像肯定的 can， 但也可以念成 can。I can. I can help you. 好，现在我变成问句。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语调也是往上扬，因为它都可以用 yes 或者是 no 来回答。Yes, please. 好啊，是的，请帮我忙。P-L-E-A-S-E. Yes, please. 这个 Can I help you? 在哪儿最容易听得到呢？在商店里头，外国人的商店里面，在英美人士开的商店里面，他一定讲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你可以回答肯定的说 Yes, please. 好啊，请帮个忙。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我正在找个东西。啊，你就接着就跟他叽里呱啦讲很多东西。啊，或者是啊，没有啦，不需要帮忙啦。No, thanks. 你讲 No, thanks. 不，谢谢你。I'm just looking around. 我只是随便看看。Looking 是 L-O-O-K-I-N-G. Looking around. Around 是 A-R-O-U-N-D. 意思表示说我只是随便浏览一下。通常外国人他就不会再跟着你。也可以用 May I help you? 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他用 May 这个助动词。May I help you? 好，这样说。好了， I can 就变成 Can I? 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这么说 I may smoke here， 我可以叫 MAY， 这个叫助动词，帮助这个动词 smoke， 我可以在这儿抽烟。你不能说 I may here smoke， 你要先说我可以抽烟在这里，表示场所的，表示地方的，表示时间的，这种副词啊，通常放在句尾。我可以抽烟，现在可以抽烟了。I may smoke now. I may smoke today. 我今天可以抽烟。你不能讲说 I today may smoke. 所以养成这个习惯 ，today 啦 ，yesterday 昨天啦，或者 here there 啊 ，in the kitchen 呢，表示场所的啦，表示时间的呢，这些副词或副词短语是放在句尾。好 ，I may smoke here， 我可以在这儿抽烟。现在变成问句了，我可以在这儿抽烟吗 ？May I smoke here？ May I smoke here？ 你看语调都可以往上扬的，因为你回答的时候一定是 yes 或者是 no。答句的时候，通常你听到的是一个否定的 no， 不可以 no。然后他讲说 You may not smoke here， 你不可以在这抽烟。不过那句话太 强烈的，让人听起来很刺耳。所以通常老美呢，他是这样讲的，不，恐怕不行，他加一个字，恐怕不行，讲的是恐怕，其实就是绝对不行。那我现在就教你这种礼貌的说法， I'm afraid not， I am afraid， 就是我是害怕的， afraid 是 A-F-R-A-I-D， afraid， I'm afraid， I'm afraid， I'm 跟 a 产生连音， I'm afraid， I'm afraid， I'm afraid not， 后头加个 not，恐怕不行。 No I'm afraid not， 再说一遍， No I'm afraid not。 好，我们再来看有这个助动词的那这种句子，形成问句的时候，助动词跟主语倒装。你看， We must be quiet in the classroom， classroom 也就是教室，Class, C-L-A-S-S, Room, 班级的教室，班级叫 Class, Rooms, R-O-O-M. We must, 不要念成 must, 那变成骂人了，叫 must, 肚子饿的饿 must, 我们必须 be, must, 这个助动词后头的本来是 we are quiet， 那个 are 就要变成在 can 啊 must 啦、啊、may 啊后头全都要变成 be 原型的 be 动词。本来是 you are 就变成 you must be， he is 就变成 he must be， he can be， he may be， he should be 等等。所以 we must be quiet， 我们必须安静。Quiet， 先念 quiet， 把 e 念出来 ，quiet， 不是 quiet， 叫 quiet， 就是安静的。We must be quiet in the classroom， 我们在教室里头必须安静。那么现在变成问句了，我们在教室里头必须安静吗？Must we be quiet in the classroom? Must we be quiet in the classroom? 你答案的时候，当然就可以这样说 ：Yes, of course. 当然 ，Yes, you must be quiet in the classroom. 或者是 ，Yes, of course. Of course, 当然。Of 就是 of。再加一个 course， C O U R S E， of course， yes， of course。 哇塞，今天光讲这里17课，你就讲这些问句，那我就不会重复哦，你一定要回去来回把这个录音呢录下来，一直不断的听，跟着这样讲。 Is he a good student？ Yes， he is。同样的 ，Are you free tomorrow？ 明天你有空吗 ？Yes， I'm free tomorrow。或者是也可以用 Will you be free tomorrow？ 你明天将会有空吗 ？Yes， I will be free tomorrow。Can you do it？ 你能做的事情吗 ？No， I can't， 或者是 cannot 的缩写 ，can't。这些东西。Cannot 是 C-A-N-N-O-T， 不能分成两个字，是合在一起是一个字。Cannot 不要分开哦。然后呢，缩写成 can't C-A-N 一撇加一个 T。No, I can't。好，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以后会不断的重复。希望大家记住 ，keep going， 就继续走下去。Keep going 就是加油，继续努力。And before you know it， 不知不觉中叫 before you know it， 就是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 ，you have made 或是 you will hav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你将会

from Beijing.